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苦书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，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，52886111，52886111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朝字跟我来，来呢，这是四位，嗯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南地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，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你说谁这是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佟林、佟海川赶到了岐山县衙年代人的公馆，与众位老侠会合。这时候司徒朗却要告辞离去。那么接下来佟林又会如何安排保卫年钦差的任务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别人还得走到年代人跟前，跟年代人客气客气，我们跟您告假了。司徒朗这个都不跟年羹尧说。剑斩何望之后，司徒朗告诉大伙儿的就当着年羹尧说的，佟林回来我就走，你们几位现在装聋作哑不走，你们几位就这样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。司徒朗对这个自命侠义的人向来有极端的看法，他认为这几位都是欺世盗名之辈，他打心眼里不服这几位，这个人的性格古怪，这给年的人脸上下不来，他不管。也不说佟林乐意，也不说佟林不乐意，掉脸往外就走。佟林一瞧，这叫什么事？紧追司徒朗可就追出来了。哥哥，您容我说句话，不必说了。兄弟，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。石方才进县衙的时候啊，我瞧他们这位县太高文汉可不像好人。说着话呀，二目闪烁，他动着心眼儿呢。据我瞧，在这县衙里捣了半天乱了，连个伺候人都没有，想必是他的人都已经撤出去了，在四下里埋伏。如果岐山县要是跟万隆藏风岛有勾结，动手就在今晚。兄弟，既然你来了，你还早做打算，那您过了今晚再走，一会儿不等。我这人就这样，怎么说咱怎么办，你回来我就走，我替你盯着，我一分钟多一秒钟都不想见这年羹尧，打心眼里烦这人，但是把话我说到了，这鞋我给你提了，我瞧这高文汉不像好人，要不然钦差到这儿了，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。司徒朗掉头扬长而去。佟林一瞧司徒朗走了，再追无疑，回来吧， 再瞧南侠北侠镇东侠二侠侯杰四位老侠脸上都不老自然的，为什么？应该走啊。海川，四位老哥哥别说，现在有重要的事情。司徒朗临走跟我说这几句话，老哥哥说这个高文翰不像好人呐。我不知道这高文翰这岐山县长什么模样干嘛的呀，我也没见着。这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倘若他们要跟西安侯万隆藏风岛或者万林庄的桃园勾结，要不利于大人，咱们还得早做安排啊。是啊，我们刚才正要派人呢，正要派值班守夜的人，那么就赶上兄弟你来了，这一岔乎把这茬又忘了。司徒朗说这个话我们也感觉到了，不得不防啊。啊，兄弟你看咱们这人手，这个下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见县衙以外这梆子声可就起来了，梆梆梆梆梆梆梆。众位老侠一惊，大家伙抬头观瞧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围着县衙整个四面火起，火焚县衙，动手了。那时候火谁放的？桃园。桃园恨坏了，火焚万林庄，打算把年羹尧一网打尽。没想到年羹尧跑出去不算，中了人家文雅先生赵桓的倒打火攻计，惯会使火的桃园反而让人家虚营一座把他给烧了。桃园有点吃惊，盖天敌手文武双全，这么大的桃园敢称剑客身份，智谋通天，让人家烧这一下子，虽然没受大伤，败回到万林庄之后越琢磨越不是味儿，打听打听钦差年羹尧落脚在何处，这一问告诉说奔了岐山县了。行了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岐山县县的高文翰是我们的人，派人通知高文翰，一旦年羹尧到了岐山县，你把你的县衙就当做公馆。县衙谁盖的？我盖的。当初盖这座县衙就是桃园派人帮着盖的，县里边差不多的会把式的都是万林庄的人，那三班衙役带兵的将官呢，那都是人家万隆藏风岛训练出来的，整个岐山县就等于是万隆藏风岛一个分舵一样，就包括高文翰也是万隆藏风岛的人，受西安侯的指挥。这儿派人通知高文翰，这儿可就面见英王千岁了，说现在有钦差带人夜袭万林庄，千岁受惊，据我想您不能在万林庄待着，就请燕老剑客跟大帅谈天，保护着您，我另外派人把您送到万隆藏风岛面见西安侯。至于您老二位见着之后，是您在万隆藏风岛待着，还是他再给您找地儿，我就不管了。另外，我准备够奔万隆藏风岛面见西安侯去搬兵，夜袭岐山县。岐山县高文翰是咱们的人，里应外合，就把钦差年羹尧活捉也好，致死也罢，完全消灭在岐山，以报剑山覆灭之仇。英王一听，好，这主意不错，走，奔万隆藏风岛。大伙儿保着英王富昌富不成，够奔万隆藏风岛。万隆藏风岛这派下来四大猛将：华廷芳、华廷智、吕猛、张普，四员猛将，四大军师全部出动。小韩信、陆婉元、小陈平、宋锦莲、小诸葛孔亮，您听这仨外号，小韩信、小陈平、小诸葛，这都可以的，外加一九头鸟岳金梁，四大军师四员战将战殿的猛将 一起跟着副帅桃园桃洞天，万龙藏风岛出300高手，都是绿林人，居都能高来高去，马不停蹄够奔岐山县刺杀年羹尧。桃园功夫做得足，到了岐山县不进县城，派人先调高文翰，高文翰由密道出城，已然接着信儿，说今天晚上陶副帅要动手，城外一见桃园，桃园得问他们由我们这个万林庄跑出来之后还剩多少人马，三庄人马跟着多少。高文翰乐了，三庄人马全回去了，他们一共带1500人，二次分兵700跟着您上长林，让您这一烧给烧死500多，还200多重伤，他们窝了反走了。本来他身旁边的众位老侠很多的都很厉害，哪知道这年羹尧啊剑斩何望走了一多一半。哦，桃园一听乐了，现在都有什么人跟着他呀，我认得不全，反正白虎老头啊可就是4-5个，剩下都是年轻的，没有大岁数的。剩下最大岁数谁？最大岁数我看那几个人管侯廷侯杰他们叫师傅，都60来岁。哦，明白，那就指着徐元绍普阮和阮弼拔的弟子。还谁呀、啊？没有什么有能为的，有几个混小子，浑浊猛愣家伙，我瞧到挺沉的，但都不是那个机灵虫，就是有俩打前站的那俩机灵，长得不是人模样。这俩谁？说一叫张芳，一叫孔秀，哦，据说无名之辈。陶渊没往心里去。陶渊把所有情况摸出来了，可就见四位军师。小韩信陆广元那是万龙藏风岛的元老啊，那进万龙藏风岛在轩辕志跟陶渊之前呢，您看怎么办？那么依陶副帅之见呢，依我之见，今夜晚间里应外合，先让高文翰放火，把所有咱们人都调出来，这个县衙呀我当初派人盖的，就一个门，所有县衙都有前后门啊，哎，唯独岐山县县衙桃渊太损了，就盖一个正门，正门这儿我带着人连您这8位这300高手愣往里闯，见谁杀谁，那所有的四面四周围全都堆起硬匹子，撒上油放火烧，一个也跑不了，不就是南侠北侠镇东侠吗？咱们9位高手啊，我自负我这口宝剑，南侠北侠镇东侠这仨人都打不过我，我对付一个绰绰有余，对付俩勉强，你们8位4位管一个还管不了另外那个吗？至于说我这300高手打他里边这些个年轻的随行委员办差官，我认为够用的了，包饺子馅就把他们全都给一网打尽了。小韩信陆广元一听，您这墙再高这都是高来高去呀、啊，对不对，叫我瞧啊，咱这样不必都进去，人够了，您带这300勇士还有这4大战殿将军这4位猛将就够用的，我们哥4个不进去，守住了4面，带着人预备强弓硬弩，倘若他们一上墙头打算越墙而出，万箭齐发就要他们的性命，哎，也成，这样更万无一失了。把所有的这些个布话都跟高文翰说完了，你还由密道进城，约会好了时间，开城门，我们大家伙杀进岐山县，火焚县衙就是信号，县衙火光一起，我带人亲自由正门往里杀，见谁杀谁。高文翰说了一声领命，火起之后你就不必在岐山县待着了， 由密道逃出了岐山县，不要回转万林庄，够奔万龙藏锋岛，西安侯另有派遣，你自去领赏就是了。我明白。高文翰回转岐山县，把岐山县里的三班六房的人可就给招齐了，感情久有准备。现找匹配不好找，这些硬匹配都早就囤积下了的，引火之物啊，这个油都是现成的。这县衙人少啊，都在县衙里边，县衙外边分不出那么多人来。你要这要有三庄1500人就好办了，1500人，1200睡觉，剩300人值夜班，一个县衙里里外外附近这街上街口，一口站10人全够用的。那现在没人可派呀，就这帮老少群雄随行委员办差官陪着钦差都在县衙里边待着，人在外边堆匹这里边都不知道。把这油啊连匹这带墙上房上都泼满了，一旦火起这火没法救，叫火大无食柴啊。正门这儿倒不放火，单给桃园留着，约会好时间一调，高文翰按下一令烧。高文翰可就不知道，这里边进了一位走了一位，进的是佟林，走的是司徒朗，这差行是差多了。司徒朗走无关紧要，这佟林进来可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佟林是书胆呢。您各位盼着佟林，他钦差也盼着佟林呢，他大伙爱听佟林呢。佟林一来这士气就不一样，桃园也没想大许多，他琢磨那有我桃园四大猛将带着300勇士，这都是高手啊，再加上外边小韩信、陆广元、小陈平、宋锦莲、小诸葛孔亮、九头鸟吕金良带着强弓硬弩四下埋伏，哈哈，年羹尧你是插翅难逃。所以桃园也搭着艺高人胆大，亮宝剑带着这300多人由正门长驱直入，借着火势一起由县衙大门就往里杀。不说桃园，单表年钦差跟众位侠客正然商议今夜晚怎样防范，一阵梆子响，火已经起来了。这一下大家伙吃惊非小，佟林、佟海川回头看火，伸手要抄家伙，这就是莽撞之所在。往外一杀，谁管大人？张方一瞧坏了，张方别忙，众位现在我来安排，都听我的。张方脑子快，连年的人都信任张方。张方你调遣众位老侠，说二侠侯杰带着阮和、阮弼、宣少普速去二门，大门也守不住，到二的门这儿。二道门这儿抵挡一阵，能战则战，不能战赶紧往里退，这头一道。二一道就请南侠司马空老道长，您手擎宝剑带着侯尊、侯玉、严宝、包信，你们爷儿五个守内院门接应二侠侯杰。这10人领命出去了，那么就是大人的房头了，房檐底下就是吴成、吴霸，还有于恒、甘虎，这四员猛将，你们不能让人越雷池一步。外人谁上这台阶打算进这房，格杀无论，一切都有老的人担待。屋子里头可就剩下了北侠跟镇东侠，还有佟林、张方。咱们四位寸步不离老大人，张方多机灵，他寸步不离老大人，他可不是保护老大人，是那三位烧的时候就把他都保护了。剩下小弟兄们互相关照，千万要谨慎小心。刚刚布置停妥，外头二侠侯杰 跟桃园已经动上手了。桃园一口宝剑进大门，直接杀到二门，正好二侠赶到，四大弟子各亮军刃，一场混战，二侠侯杰亮自己的双绝，说了一声：“什么人好大的胆，敢擅闯公馆？不知道有钦差在此吗？”桃园微微一笑：“让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，你是什么人？不为杀钦差，我还到不了岐山县衙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。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叫侯杰，哦，原来是二侠。久闻老侠之名，你要知桃园之厉害，闪在一旁，还有你的命在。”二侠大怒，二侠侯杰柔身往上一窜，双绝照着桃园顶梁门就砸。要说这能耐，二侠侯杰照着桃园可差多了。桃园百宝剑招架接环，三招两式，杀的二侠侯杰手忙脚乱，饶着这么大的二爷，险险有几件躲不过去，都擦着油皮儿过去的，自知不敌，久战必死无疑。这四大弟子也瞧出来了，阮和阮弼、宣少卜一看进来的无一怂人，没有一个差的。这三百勇士是精挑细选的高手啊，都是武林人呐，武术都好啊，这一动手就知道占一个俩的好办。好几百人一块打，占便宜是什么呢？这门啊，这地方终归窄有限，施展不开，三百多人一个一个往里挤，得挤半天呢。哎呦，爷儿五个且战且走，退到内院门那儿，就听着有人口宣佛号：“无量佛，二力且闪在一旁。”一口大宝殿名曰巨阙，往前一迈步，钟馗武士一式分五手，五五二是五手，头一手就是魁星点圆，照着桃园二眉间就点。桃园拿宝剑一接大宝剑，略微错腕子往下一压，动手者何人？南侠司马公。哦，原来是司马老道长，我敬重您是成了名的前辈，既然人称南侠，文武两义必有过人之处，我不愿多伤人，闪在一旁，将狗赃官年羹尧献出，没有二话。如若一味的以武力解决，可恕过桃园，我不公了。陶洞天一剑仅似一剑，跟南侠一动手，南侠打不过人家。南侠司马空这口宝剑敌不住桃园，二侠侯杰带着拔的门人苦战众勇士，好可了不得了。这四位战殿将军过来了，四位战殿将军就是华亭志、华亭芳、吕猛、张普，一人一条冰铁大戟抡开了，所向披靡。三百勇士往后一撤，四条大戟往上一撞，二侠带着八大门人退到内院门里头，南侠紧跟着退进来，桃园宝剑一摆，杀！带着四员猛将可就杀进内院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。